有一对相爱的人，他们去爬山，爬到半山腰的时候，在前面的那男的发现他选错了路，他们离老鹰的窝太近了，老鹰认为他们是来偷东西的猎人，于是那男的遭到了进攻，他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手一松，身体开始滑落，他大声喊着自己爱人的名字，告诉他说我爱你。在后边那女的一看也急了，她也同样喊着我爱你，然后抱着自己的男人，两个人一块儿掉进了万丈深渊。这他妈才是爱情呢！我一直以为我也有这样的爱情，但是他没了。 站在分岔路口发着呆，还在守候着我的爱，彼此承诺的未来早已不在这转角的爱，我没法释怀，你离开我却那么的痛快，我却像个小孩似的还不可放开，还在等待你回来，我明白这只是一段想念的告白，我在幻想我也在希望，像烟燃烧到一半能不那么的绝望，我没有相片的相框，那相片早已被别人收到了，心绿色一满口红的眼底和酒杯本想留作纪念，却发现变成了满地的碎片，这怎么解？这爱情的伤只有自己一个人去舔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背后是什么的样子，我的天空微细的阳光已经无转落于消失， 我把你当成我的宝，如今你却安详地躺在他的怀抱，我能感觉得到他比我好，什么都能做到，誓言就像演员在誓言，那项链还放在我的枕边，这想念又点燃了一支香烟，谎言还是一遍又一遍，是我太贱还是你爱偏，一切的一切都被你沦陷，思念冰冷像冰淇淋被封存在这个冬季，你走的那一天为什么没有留下丝毫的痕迹，如今看着你的照片却那么的触景伤情，紧握着被你撕碎的心，我的灵魂早就飞到了天际，不是因为寂寞才想起你，而是我真的真的 真的 放不下这份爱情，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背后是什么样的字眼，我的天空微细的阳光已经完全的消失，远恨与烦恼微妙交接，脑海里混沌的挣扎，紧张是我不能够控制，忘记只有无尽的现实， 最后只剩我独自走在那街头，最后 霓 虹灯没有再闪烁，最后 最后 我们没有再十指紧扣，最后 最后 我们都没有再回头，最后最后没有人再来问我醉了没有，这杯酒那些承诺我不需要谎言编织的理由，你快走不会挽留一眼，不用回头就让这美丽的天空留下道太阳划过的缺口。